笑容，怕未来

必这样，为了罪恶感流下，为了罪恶感流下，何必这样。当我做的啤酒还温柔，做的耍好白，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起走，遇山再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起走，把人生握我手，抬起头走走走个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还有也没尽头，一起去吹风，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会重要，继续走。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白，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Shine， 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路也没尽头，一起去追梦。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会重要，继续走。 这是阿玲在2017年推出的同名主打 EDM 风格的《一直走》，从《失恋无罪》到同名专辑阿玲，她一脉相承，选择情歌作为主打，并且通过不断尝试来拓展歌路啊。下面我们来听她的在榜 OST 电影《功夫联盟》的主题曲《恰好》。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稍后见。 你终于要对我开口，还好没有等得太久，这一个结果我已经想过很多遍了。认识你还没有多久，可一切那么熟悉呢，熟悉你的笑，距离微妙，刚好模糊我心跳。路边的餐厅恰好难做，雨伞也恰好带多，回去时间想稍稍晚点呢。一切恰好是巧合，连天气也恰好配合。

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无聊，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我来着。 听到这是本周刚刚下榜在榜曲的六周榜铃，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所演唱的一首 OST 最美的颜色，这是今年八月热播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的主题曲。接着下来我为大家安排的是陈曦董东东今年出现在中歌榜上的第三首作品，取得五周榜铃最高12名的好成绩，来自郁可唯所演唱电视剧远大前程的爱情主题曲无由。这部剧呢，不仅在演员阵容上邀请了多位戏骨加盟，而且音乐上也是集合了多组在 OST 方面的才华音乐人，除了陈曦、董东东之外，还有隐约、钱雷以及谭旋等等。 又来将近酒，一杯愁伤 就给自己祝福，没有礼物就把自己当礼物，一切都会结束，像走过的夜路，曾让人想哭，总叫人无助，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一定要幸福，你吃过太多苦，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一定要幸福，曾绕过太多弯路，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 董冬冬的音乐在这十多年里一直深耕于影视歌曲，这些作品原本服务于影视，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取得了更贴合现实的情感表达。比如两位在和张靓颖合作的歌曲当中都是影视歌曲，但都奇妙而准确地为她的爱情而代言。比如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终于等到你》，以及刚刚这首姐妹篇电视剧《咱们相爱吧》的主题曲《一定要幸福》。这里是麒麟在北京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在2016年，陈曦、董冬冬也有多首作品登陆我们的中歌榜 Top 40， 比如咱们相爱吧的插曲刘惜君的爱啊，还有电影卧虎藏龙清明宝剑的推广曲金沙的诺等等。下面我们听到的是2015年的一首上榜歌，陈曦、董冬冬为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道士下山》所创作的主题曲，蒙伟、张杰的一念之间。陈曦、董冬冬这一对音乐伴侣还有哪些你所熟悉的作品，与他们合作的爆款歌手又有哪些呢？下一时段我们继续经典绽放吧。 谁面前一片云里雾里的山，推开门 我是看风景的人，转一圈，天线外线，见天外天，天地间，我牵挂的是那一眼， 那一圈泼墨留白的分寸感，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让一圈那些年的不到残渣，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 看一看前路弯弯，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叹语断线， 挥一挥地过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之间。 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永远，如一缕青烟终日缠绵，你转身我经过便是人间，如一滴水连绵指尖， 我在心里默念， 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残喘，你面前始终无法。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叹语断线， 挥一挥地过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之间。 你来过我记得便是终日缠绵， 你转身我经过便是人间，如一滴水连你指尖，万般不愿。 你来过 来过 我记得我经过眼神人间， 如一滴水 连你指尖， 心甘情愿。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夜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同时天气比较冷，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本是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放晴，扩散条件比较好，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近日，一年一度的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全国9所院校的师生陆续登台，为观众带来9台10场亮点纷呈的精彩演出。由中国传媒大学带来的话剧《安提戈涅 Remix》拉开了第11届春华秋实展演周的序幕。于清明两天亮相国家大剧院的罗伯托·波雷和朋友们芭蕾精品荟萃演出，是罗伯托·波雷为呈现多元的芭蕾艺术于2008年亲力打造的专场芭蕾盛典。在这场演出当中，波雷不仅是一名表演者，同时也担任艺术总监。他凭借丰富的表演经验，与世界顶尖的芭蕾舞者共同携手，来打造生动且充满惊喜的芭蕾节目，让芭蕾散发出独特交融的魅力。10年里4次荣登《纽约时报》，足迹遍布世界100余个剧院和艺术节，已然成为国际舞台上最受瞩目的现代舞团之一。现代舞团陶身体剧场将受邀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10周年纪念演出。看陶身体剧场的演出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体验，因为找不到参照物，西方舞评人甚至将陶身体的舞蹈技术评论为天外来客，但这也表示他们让西方观众看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东方。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山日月萦怀，何以的世间那自在，自心中无有惧怕，心身不藏，心真不坏，万度千秋有梦与回，何以离沧桑而明媚，自心中 在这十多年里，陈曦、董冬冬为数百部影视剧创作音乐，一共发表的音乐已经超过千首，其中包括了近200首的歌曲。除了每一部影视剧都要搭配多首歌曲音乐之外，他们的好口碑和受欢迎程度也是造就了如此多产的重要原因。那么今年，陈曦、董冬冬就为十余部电影、电视剧来创作音乐。单单电视剧《扶摇》，除了刚刚我播给大家的莫文蔚的同名主题曲之外，还有徐佳莹的《一案难求》啊，还有张碧晨的《血如墨》，孙军《少年》，以及尤长靖的《傲红尘》等等。之前安排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是陈曦、董冬冬夫妻第一首登上中歌榜的作品，而董冬冬个人的第一首中歌榜的上榜歌还要更早一些，这就是11年前董冬冬根据苏轼的古词重新谱曲，由张学友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旧浓情意，何时在人间。算足各地起朝暮年，不应有恨，何时长相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旧浓情意，何时在人间。算足各地起伏，朝暮年，不应有恨，何时长相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但愿人长久。 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我们听到是之前在网络上啊很热门的一首歌 ，Kiki 复演的《咖喱咖喱》哈。晨曦董东东的作品大多秉承了影视歌大气优美的风格，所以当《咖喱咖喱》大家讨论之后，大家就不太相信说两位还能够写出这么好玩的歌曲来。董东东也说呢，每个人都有多面性，而我们俩乘以二就会变得更多。能够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生活，一起做最喜欢的事情，而且得到充分的认可，这就是最令人羡慕的生活了。除了创作之外呢，偶尔也会从幕后走到台前，同样是为了《欢乐颂》所写这首《只要你一个》。写好了之后，董东东觉得需要有一个男低音来演唱，在导演听过 demo 之后就说你唱的挺好的，于是就有了董东东开口小试牛刀的这首歌。好，在明天同一时间揭晓的全新一期榜单里面，张信哲终于等到你会有怎样的成绩， Top 40将会有怎样的变化，明天再见。我是麒麟，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最后来听董东东本人的只要你一个。 人啊，怎么都不见了，看昏昼跟清澈，装得下那么多，听风波与唱歌，来若没有一点笨拙，该有多么冷漠脆弱。情到深处总是沉默，手足无措，莫测执着，只要你再看我，再大的梦也有力气做。如果有种寂寞不能说，在你眼里美丽过。在此刻，只要你听我说，再小的事也值得啰嗦。即使有些沉默不能说，留在心里受折磨。